你正在收听988，坚持好音乐、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卢广仲。 第一章，犬鸣村。日本无人不晓的都市传说，犬鸣村有很多版本的故事，但是都离不开诡异以及恐怖。通往犬鸣村的就只有一条已经被封锁的旧隧道，隧道前面放着一个告示牌，注明前方不适用日本宪法。有人曾经试过冒险走入隧道，从此再无走翻出来。第二章，消失的犬鸣村。虽然历史上是有记载着这个村庄，但是在日本地图上面已经找不到这个村庄的地点。为什么犬鸣村会消失？话说在1980年代，日本政府计划兴建大型水坝，一直住在犬鸣村从未走出过村半步的居民被迫搬离犬鸣村，而部分村民因为坚持不肯撤离，在水坝建成之后同村庄一起被水浸没，所以那里充满怨恨的鬼魂。第三章，闯入犬鸣村。研究生张峰读了有关犬鸣村的种种传说之后，激起他内心的好奇，决定一探究竟。张峰来到这个神秘的地方，虽明知道村庄已经被水浸没，但是张峰依然尝试去寻找犬鸣村的正确位置。他选择午夜前往，以避开经常在那边巡逻的警察。11:50，当他穿越那条被封锁的隧道进入村庄的时候，一阵阴风迎面而来，仿佛是村庄的守护灵在这里迎接着他。犬鸣村的房屋看起来年代已久，屋顶变黄，木梁断裂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寂寥。张峰一步一步地向村庄入去，小心翼翼地打开每一间屋的门。他发现村庄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远处不断传来的狗吠声，此起彼落。第四章，神社。在犬鸣村的中心，张峰发现一座荒废的神社。神社前面有一口古老的井，周围已经布满青苔。张峰突然间注意到井的水面泛起一阵奇异的涟漪，好似有啲嘢喺水下边移动咁。佢好奇咁弯下腰，试图想睇下井底入边有乜嘢嘢。突然间，一只幽灵般嘅手伸出井口，捉住张峰嘅手腕，瞬间成个人被拖入井中。 张峰睇到身边有无数幽灵嘅眼睛睇住佢，发出阵阵奇怪嘅声音。张峰就咁被拉进古井。第五章，另一个犬鸣村。他被带到一个看似荒废但又拥有灯火的村庄，和现实中的犬鸣村大相径庭。这个村庄充满着欢笑声和热闹的氛围，村民个个穿着古老的衣物在这里唱歌跳舞。而村中的一位老人家向张峰解释，现在他所在的是犬鸣村的另一个时空。这个时空在几百年前因为某种诡异的力量被封印，成为一个与现实世界分隔的二次元。而张峰的到来似乎是某种命运的安排，他需要解开时空的封印才可以回到现实世界。第六章，进入神社。张峰不理那位路人的反对，开始周围去寻找解开封印的线索。他发现村中古老的神明，一只被封印的神犬。原来只有解开神犬的封印，时空才可以恢复平衡。但是他要面对的是很多要他留在这里的怨灵。一班村民拿着武器不停地追赶张峰，不让张峰解开神犬的封印。张峰周围回避，还有几次差点被捉到。张峰很辛苦地爬入神社里面，只见到里面有很多全身湿透的村民摊在神社中间。张峰尝试越过他们，但他发现自己在越过这些村民的身躯的时候开始呼吸困难，就好像跌入水中央的。第七章，解开封印。突然间张峰听到流水声，他见到神社周围开始被水灌入，瞬间神社已经被水淹没。张峰不停地向着神犬游过去，但是一直有怪手在水底想拉住张峰。好辛苦地，张峰终于游到神犬身上。神犬背部贴着一道符，张峰看不明符中的文字，不知道要怎么做。在没办法的情况之下，张峰唯有撕开道符。当符被撕开，神社猛烈震动，神犬突然间爆开，张峰被震开跌入水入面。第八章，隧道前面。当张峰打开双眼，只见到自己瞓在隧道的入口处。他望一望手表，手表显示11:51。是他从未进入过隧道，但是他感觉到自己是切切实实地走入隧道，同埋经历了在犬鸣村入面诡异的事件。张峰不敢再入去，他转身要走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全身湿透，而且双手和双脚都是爪痕。他即刻离开。当他离开的时候，他听到隧道入面传来流水声，还听到一把老人家的声音跟他说： 欢迎来到犬鸣村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你好，我是 Ribbon 黄若曦。